5号接获21宗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的报告，其中7人死亡。加拿大没有接获血栓报告，但是国家免疫顾问委员会说，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发生血栓的比率仍然不清楚。现在55岁以下人士接种这款疫苗后的效益有重大的不确定性。卫生官员说，鉴于加拿大有其他疫苗使用，决定按委员会的建议暂停为55岁以下人士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华南沿岸。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7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1692.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56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8点，升11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609.5跌2.5，阿里巴巴221.6升5.4，美团293.6升13.2，百度集团201.8跌6，小米集团25.6升5.5，比亚迪股份170.4跌7，药明生物98.25升2元，建设银行6.6跌8仙。联想集团11.28升1.24，盈富基金28.82升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774，英镑10.712，瑞士法郎8.253，澳元5.937，加元6.177，新西兰元5.45，欧元9.132，每百日元对港元7.05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477，日经平均指数报29,432点，升48点。港金现货价报15,760元，比上日收市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93美元，卖出1,699.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有坏车同埋意外事故同大家报告的九龙区啊，龙翔道去荃湾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对开嘅中线咧，因为有坏车阻路啊，好多车啊，龙尾去到平石村近观塘道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中线有坏车阻路，塞到平石村近观塘道。另外就是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在亚街老街那里附近的快线就有意外，现在龙尾近创智中学的公主道沙田方向近着亚街老街快线有意外，塞到创智中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正常，尖沙咀线就多车少少，龙尾近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都好多车啦，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港岛路面咧，湾仔分域街部分路段爆水管，介乎谢飞道至洛克道嗰段嘅分域街左一二线临时封闭。九龙方面咧，而家窝打路道沙田方向九龙塘律伦街一带都好多车嘅，咁啊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啦。咁但系亚皆老街嗰度附近有意外，都系有啲挤塞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38，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1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要去執嘢抌啊，你要每樣嘢好細心咁樣去、去觀察係要唔要留唔留咁樣啦。我唔知係咪咁啦， 都有嘅， 都有， 因為 都想順手 抌埋 啦， 同埋因為嗰陣時即係輕講少少，就係我自己屋企裝修，咁咧就搬去同一個屋苑嘅另一個單位， 好近啫。 係，咁但係個問題係你間屋嗰度你嗰啲箱唔會 unpack 嘅，其實裝修嗰幾個月， 哦、 你除咗有每人一個紙箱嗰啲係必須要用之外，其他嗰啲其實等曬間屋咧，喺個飯廳嗰度係由地下頂到上天花板，基本上個飯廳係唔會用到嘅。咁啲箱都係要咁樣照搬過去， 即基本上同搬屋係冇乜分別。 係啦，只不過可能都係喺同一個範圍，叫做唔需要去咁遠啦、嗯，或者啲間隔類近咁樣樣。 嚇、啊，咁都好辛苦喎、啊！你 都係細咗㗎，其實 你使唔使去 call 搬屋公司啊？ 要啊， 都要 call 嘅。 嗰時都係 因為都要車過去隔離。 係啊，因為始終成間屋都要搬過去嘛。 同埋揾人幫手搬。 係啦係啦，跟住同埋嗰時係嗰間暫住嘅屋係冇乜。家私噶，用嘅都系自己屋企嗰啲冇床架噶，瞓床褥喺地下嘅就嗰阵 时。哦 ，OK， 大概想象到。系啦，嗰种出去租酒店啫咁。 咁你嗰啲嘢都要摆啊嘛。 咁系， 同埋贵啊嘛。 喂，嗰种攰咧，因为即系我最近搞紧搬屋嗰啲嘢，你想象一下 ，OK， 系 小弟三十岁啦，你想象一间屋三十年，我出世嗰阵时搬入去嘅， 系。 冇喐过，从来啲嘢冇抌过，廿几年冇抌过，即系我系可以喺间屋度揾翻我几岁嗰阵时嗰啲毛公仔啊， 咁好， 劲旧嘅一啲文件啊，即系唔系净系我一个人，系我阿爸加埋我阿妈三个人嘅累积啊， 咁啊好多宝藏咯， 三十年人生嘅累积啊，好多宝藏，跟住然后你对住啲炸嘢，你要每样去。抌，你决定抌唔抌，你要谂，然后边啲 pack 箱点 pack 几多箱，跟住搬去另一个地方。嗰件事嘅攰系我而家用言语系形容唔到啊！ 我谂起一句嘢，把 pack 箱留给自己，计把悲箱同埋把悲箱， 真系把 pack 箱留翻俾自己。哇！即系同埋咧，我个人性格咧，系我开始觉得自己好断舍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我嘅人生格言啊，就嚟去到，因为我阿爸阿妈系唔愿抌嘢嘅，佢哋系会逐样嘢攞出嚟啊，睇下有冇纪念价值。哇，呢、這个玩具你三岁嘅时候好中意玩嘅、哦，喂嗰个闹钟咧嗰阵时好有纪念价值。 你翻学嘅时候就系佢叫醒你噶咯、哦， 系啦，跟住然后我就。唔好咁啦！我系我直头系闹啊！我直头系闹啊！我去到一个情绪崩溃，系去到阿爸阿妈，你有冇谂过呢样嘢？你摆咗喺个柜度十年、二十年，你都冇攞过佢出嚟，你有冇谂过佢有冇用咧？ 嗯， 咁你冇攞出嚟，即系冇用啦。你有用，你一早攞咗出嚟啦。咁你冇用，你咪抌咯。你储嚟做乜嘢啫？ 有纪念价值啊嘛，仔。 咁我就係唔明嗰个纪念，即係已经甩皮甩骨啦，啲嘢已经冇用唔到啦，即係甩皮甩骨，跟住然后即係以前细个又可能储嗰啲 Snoopy 嗰啲公仔呢、嗯、即係有啲连锁快餐店会好吓人憎㗎嘛，一段时间呢、哦、要你储齐三十只唔同国家一样㗎嘛。係 啊， 抌啦，唔係啊仔，你嗰时储好辛苦。 係啦、 啊。我冇攞过出嚟睇啦。 嗱咁嗱，如果你要用嗰样嘢用唔用得着嚟做个标准啦，我当。咁、 嗯、 譬如你以前嗰啲读书成绩表啊，嗰啲成 抌，唔系除非有用嘅一啲 shirt 啦，即系例如中学嘅证书啊，大专嘅证书啊嗰啲。 小学嗰啲啊，真系冇用啦。 小学嗰啲， 即系见住你小一二三四五六年。 我怀疑我抌咗嘅，我真系怀疑，我唔知道我阿妈有冇偷偷地 keep 起啦。 好狠心啊！你个人。 唔系，因为咧，即系你要明白，就系你人生会不停累积物件。 嗯， 即系如果你样样嘢都有一个纪念价值，你去一次日本，你又觉得啊，嗰度买嗰张车飞都可以好有纪念价值噶，系咪先？ 系啊系啊，我储噶。 系啦、啊，咁咪大件事咯，咪就系、是、你咪就系不停咁样累积完，然后到你一嘢要清你要搬嘅时候，你就发现，哇，我点样摆啊？你唔使买嘢噶啦，你人生往后就系储嘢得噶啦，你唔使再有其他新嘅嘢摆入去，因为你屋企冇位啦已经。 啱啱你呢番说话好似狠狠地同我讲咁，因为 我係連戲飛都會儲啦。我嗰陣時老實講，而家係抌曬嘅。原因係因為嗰啲戲，即係之前譬如 UA 佢執嘅時候，大家咪攞翻啲戲飛出嚟懷緬啊，甚至乎唔知點解網上面有得賣到好貴㗎嘛。咁我啲 friend 就 send message 俾我就，喂，你咪儲開戲飛嘅，你嗰啲好值錢喎，可能。咁但係其實我係抌咗，而抌嘅原因其實好實際，就因為佢甩曬色，我睇唔到我睇咗邊套戲啫。但係講緊我係由中學嗰陣時開始睇嗰啲飛已經喺度，而我抌嘅年期應該係一年內，依一年內嘅事嚟嘅，就抌嘅時候，而抌嘅時候都仲有一種，哇！我當年睇過呢一套戲《頭文字 D》，喺我中學嘅時候同班同學去嗰間APM 嗰度睇咁樣，即係我一攞翻嗰套戲，我有啲係會記得個畫面，我就覺得好似。如果我冇咗呢件實物去勾起我嗰段嘢咧，我抌咗嘅話，我真係可能會唔記得。 我話俾你聽，我最舊揾到嘅戲飛係咩？不如 好啊 ，Toy Story 一 ，Toy Story 一添 ，Toy Story One 係啊，第一集 Toy Story 啊，我幾歲就係嗰陣時。 係咯，我都喺學校睇嘅，做老師播嘅啫。我都唔知嗰陣時有冇得，我未入戲院啊！嗰時細個， 我又唔知點解好嘢喎，呢張真係 keep 得好好喎。 係咯，咁呢啲咪留起佢啦，又唔牙位 你。唔系你问题系你当你有好多张 Toy Story 1嘅时候，你就好牙位啊！你明唔明啊？ 咁你抌剩一张咯， 抌唔得啊！真系唔可以再储落去，真系嗱。同埋我话俾你听，我储得我抌得最多系乜嘢 ？CD 同埋书，我唔知点解屋企咧系好多 CD 同埋书，但系嗱，我要讲明先，有啲唔系我嘅，系我阿爸阿妈噶。我趁佢哋唔觉嘅时候，我抌晒。 衰仔啊！你个 哇， 你唔问佢哋就抌啊！ 我话俾你听啦，我屋企啲 CD 同埋书咧，好似个图书馆咁样。我揾一个柜系载唔晒，跟住我抌晒一个柜嘅 CD 同埋书，然后打开另一个柜，点解仲有 CD 同书噶？ 你开图书馆啊，爸爸咁。唔系咁，但系佢哋系有冇攞过嚟睇或者攞过嚟听啊？ 啲书冇开过噶。啲 CD 都冇開過噶， 儲咧可能 你儲乜嘢啫？而家即系我嗱，我有一個都係我咁樣同我阿爸阿媽講，你而家睇戲，你睇我有隻第一集《侏羅紀公園》正版嘅 DVD， 唔係唔知 DVD 定係 VCD 啦。你而家 Netflix 都有一睇啦，係咪啊？即係你都唔會擺嘢，你唔會擺嘢 VCD 入去個 VCD 機，你揾個 VCD 機都難啊！而家係仲要咁低清啊，大佬。 咁如果屋企冇，而家好多人冇 CD 機，都係串流平台聽歌，咁啲 CD 全部都可以。都可以咩噶咯？ 唔系屋企大嗰啲咪可以储咯。咁我屋企唔大啊嘛，问题系。 咁你阿爸妈 千几尺，咁你中意储乜都得噶，系咪先？ 呢个完全系调翻转角色。一般咧就阿爸阿妈咧叫啲仔女抌啲唔等使嘅嘢啦，静鸡鸡抌咗佢又有啊，啲模型嗰啲亚位啦。而家大家听到嘅彭家斌阿斌神咧， 系 佢系静鸡鸡抌佢阿爸阿妈啲嘢啦。我 系 第一次。 最嬲系咩？佢哋话我唔念旧。所以我 想话你啊，唔念旧。 我想话俾你听一样嘢，我今日唔想做嘢，我今日真系唔想做嘢，我净系抌嘢，我个心已经很累啊。 咁佢哋嘅反应系，即系你啱啱讲嘅抽嘢啦，即系你同我讲嗰啲嗰啲道理啊、断舍离啊嗰啲咁，佢哋系点样样咧？ 冇唔理我噶，佢继续去嘈咯，跟住佢继续去谂嗰样嘢抌唔抌咯，然后我就不停去偷偷地抌，即系。嗰、那个重点嚟啦，个重点系你发现你一啲嘢抌咗，佢唔知噶，佢唔会知道你抌咗啲乜啊，即系佢直头连问翻你嗰个机会都冇，因为佢唔记得佢拥有呢样嘢啊。我话俾你听，最离谱系啲咩啊？我喺屋企咧揾到嗰啲即系以前好兴细个去钓鱼啦，咁钓鱼咪会有嗱，我唔知你钓唔钓鱼嘅， 我知道有啲大概啲嘢， 钓鱼咧会有一粒圆要。挂喺嗰个 鱼丝尾个钩 嗰 度啊嘛， 系、啦，我揾到两箱圆啦，我要两箱圆做乜嘢啊？你明唔明嗰、嗰两箱圆我可以攞嚟举哑铃咁举啊？ 你可以活化佢成只， 即系啊！即系如果我唔屋企，我有一日个哑铃坏咗烂咗，我可以攞住嗰两盒圆就阿仔呢度做咩？我冇喺度举圆啫嘛。吓沙沙声嘅系啊，好多粒啊嘛，嗰个重量系真系夸张我你举水樽咯。 但系冇办法嘅，因为我好明白你阿爸阿妈嗰个状态，我系被称为垃圾佬嘅，即 系真系真系真系。 你又唔使咁坦白嘅，虽然我真系咁跟住我自己执都开始觉得有嘅。头先讲储戏飞啦，咁跟住最多咧另一样就系啲朋友去旅行送嘅手信 系。 呢啲我唔捨得抌，呢啲我真係唔捨得。 有嗰啲杜拜有隻駱駝嘅電話繩啦，咁而家其實好唔興電話繩啦，你啲機 係啊，已經勾都揾到個位勾啊嘛。你諗下你嗰部機邊一個位可以勾到電話繩啊？ 冇啊 ，sorry， 我都揾唔到。 跟住亦都會有朋友送過一啲好靚嘅電話殼啦。咁但係電話殼係講緊。几年前嗰啲型号， 我揾到一个苹果机第四代嘅电话壳， 系啦， 仲要系咩咩 B 嘅，有石箱喺上面噶，我冇用过，我都唔记得边个送俾我噶啦，而 咁呢啲咧，我系又系唔舍得抌嘅，别人嘅心意，你话有冇用？系冇用，但系佢有一个纪念价值，咁呢啲你点处理啊？呢啲， 我会睇嗰样嘢嘅。即嗰、那個嗰第一出睇嗰個，即我好老實講，睇嗰個朋友嗰個關係咯，冇聯絡嗰啲我抌咗啦。有啲真係好好朋友嘅，或者佢去咗一個好特別嘅地方，例如我有一個 keep 咗嘅，就係、是、蝦俾人村買翻嚟嘅，其實明信片嚟嘅啫，唔係好雅位，咁我就 keep 咗咯。但係有好多啊，仲有一隻以前鄰居送俾我嘅。就是有隻澳洲買翻嚟嗰啲樹熊嘅公仔，好細隻嘅，咁你可以咧將佢鉗喺你嗰個窗簾，咪通常有個轉去轉個窗，你可以鉗喺嗰度咁。咁我覺得啊都 OK 啦，即係都叫位有位鉗啊嘛，咁樣咁我咪冇抌咯。跟住然後有好多，我同你講最得人驚嘅一個嗰啲叫咩手信，就係、是、磁石貼。 哎、我啱啱谂起啊，雪柜门嗰 雪柜门喺前嚟 ，Australia 油桶啦，跟住有啲系有个温度计啦，有个雪人啦。你发现你个雪柜系冇咁大嘅地方俾你黐磁石贴噶，即系如果你屋企嗰个雪柜系有三门或者六门嘅话，咁我觉得你可以 keep 嘅。但我屋企个雪柜系得两门啫，吓咁。即系你谂下，每次我打开个雪柜，佢系会跌、哦，即系佢嗰啲磁石贴系会一次个 bang 咁样跌晒落地下、哦，咁、你个人又会好崩溃哦。算啦，抌啦，唔 好 要啦。 我代你爸爸妈妈同你讲，对唔住啦。我觉得你嗰种攰唔系嚟自于执嘢，系嚟自于同佢哋呢个思想上面嗰啲角力噶。 系，其实真系好攰嘅。 所以我明白你点解一路强调紧啱啱嗰句说话，你自己讲啊！ 我今日真系唔想做嘢。 今天我不想做嘢，只想懒，可不可轻松阵呢？叹一叹，让时间慢慢变慢。今天要冲杯茶喝，不想哭。一件馅饼嚟食，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哼哼烟烟碎碎红黄，融融下壳，风风花花雨雨年年，毛毛朝朝。夜真系需要改变吗？吹不散花蕊跳动在落叶之间，飘晃于生死一刹那，仍维持它的优雅。我念一切真的需要意义吗？ 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想想念念过去，现在未来又一生，几多火花破灭重燃，像前老去的烟瘾，梦原来悲伤也是享受着缘分。生命定团圆，在风雨消退之后，我话开心可以跟你享晚餐。 成嘅第一首派嚟作品叫做《今天我不想做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修訂，明日生效。負責選出行政長官的選委會人數由1200人增至1500人，分別是工商、金融、專業界、基層、勞工和宗教界、立法會議員及地區組織，以及人大代表、政協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共五個界別，各有300人。區議會議員的117席全部取消。行政長官候選人需獲得不少於188名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而且需要在五個界別中每個界別取得不少於15名委員提名。修訂亦提出要設立選舉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會的決定不得提出訴訟。至於立法會將增至90席，選舉委員會有40席，功能組別30席，分區直選20席，其中分區直選設10個選區，每個選區產生2名議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修改本港選舉制度的本地修例工作完成後，目標爭取今年9月舉行選委會選舉，12月舉行立法會換屆選舉，明年3月舉辦行政長官選舉。至於現屆立法會將運作至今年10月中下旬，林鄭月娥說今日中午與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面，希望現屆立法會可運作多幾個月，除了下月中提交給立法會審議有關選舉安排條例草案，仍然有16項立法工作，財委會仍有超過1000億元撥款申請有待批准。他又說，樂見梁君彥已經宣布現屆立法會任期延長至年底，認為是充分展現行政和立法機關互相配合和互相制衡的憲制關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未來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成立將替代現時選舉主任的角色，委員會成員將會由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擔任，認為有關人士全部由行政長官提名及由中央委任，對中央來說是充分信任的人。林鄭月娥說，委員會將對每個參選的人進行資格審查，如果對於參選人在效忠特區和擁護基本法的問題上有疑問，將交由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開展審查工作，有關結果將提交同樣由特區政府官員組成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再決定相關人士是否符合效忠和擁護資格。假如不符合資格，將向資格審查委員會提交意見書，再由委員會決定是否取消有關人士的參選資格，強調相關決定是不能提出訴訟。立法會建制派議員發表聯合聲明，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修訂， 建制派班长廖长江说，无论是建制或非建制，只要是爱国者就不担心被排斥在外。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说，支持有关决定并非为了考虑党或个别板块的议席。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相信，日后的议会仍有不同声音。本身是商界的经民联议员林建峰形容，日后立法会将增设多一个商界议席是好事。对于日后选委会将加入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工联会麦美娟说，有关人士都有对社区的足够服务及认识，不认为他们代表性不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喺狮子山隧道公路中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走咗，咁所以一带咧都仲系非常多车噶。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啊。受到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咁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天马苑啦，一路去到观塘道。九龙湾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咧，都系车都行车缓慢嘅。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或者睇下可唔可以改路行啦。而公主道嘅沙田咧，之前喺亚街老街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啊，只系稍微多车啫。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好繁忙啊，龙尾去到北角码头。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分别去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油站，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区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窝打路道去沙田咧，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段都仲系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3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喂，斌臣啊，你中唔中意打机啊？最近有隻新 game 咧，不如一齐玩啦！ 即系其实咁啊，波成人越大咧，机系会打噶。不过好似越嚟越中意自己一个人打。系唔知点解嘅，细个好中意玩 online game， 同人哋一齐互动。大雅大雅咧，越嚟越中意自己一个人享受游戏嘅乐趣。 都市人多折腾，突然现任已就是前任。其实是小个人，整个人亦清心。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要有心人。找个人。 人多费神，为何浪漫靠寂寞无憾，其实是分了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地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分。从前是自若地君烈而望你，找得到你总问望自己，然后是多少的理想演出戏，叫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日积也是若离，孤单却有你，生也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肉身真可远近，只在的人看透灰暗。 人越大越懂得欣赏一个人的浪漫。有人说这些叫孤僻，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一些 me time 就真的。 从前是自若地君烈而望你，找得到你总渴望自己，然后是多少的你想演出戏，叫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日积也是日离，孤单却又美，人大了总剩下自己，当恋爱总带着自欺，跟你总兴奋越沮丧的怎说起， 一个人呢有时这种性格是挺赶客的。不过就好像 Yellow 野路这首歌手这么说，喜欢上一个人。 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无我充当结余，于深海里抵挡一切相处，却自没原因，恐怕只得你吸引，这女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着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永恨，是震撼，是确恨，教我极敏感，已经将我思想体温，已早给你。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模特儿，如像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懊恼和烦忧，不要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 成冇嬲，拒絕你打機唔代表我唔想同你做朋友嘅。不過朋友有好多種，有啲係可能係一齊食飯、一齊去玩，有啲係一齊打機。你咧，我覺得係啱同你一齊分享音樂噶啦。啱聽過有 Ian 陳卓然 DWBF。仲 wanna be friend， 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实现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忘乱，忙着按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或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不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都可以迷着路行棋。是与非非，盼待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幅碑，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细个嘅时候咧，为咗合群，总会乜嘢都 say yes， 做一个好好先生。但系大家会觉得系，其实做人唔系随心所欲好啲，唔系应该多啲听自己心入边嘅声音比较好咩？听过有林家谦嘅《神奇的胡桃魔药》，咁当然啦，有时随心所欲做人。总会有人睇唔顺眼，会有人唔中意你，有人 unfollow 你嘅。 讲真，我都有啲睇唔起我自己。近日话要心死，今日不敢放弃。上下开下行李一落地，个心就似系坐紧回程飞机。喺台北酒店录住手机 high tea， 然后见到你 unfollow 咗我 IG。 OK， 随便啦，你中意，反正下一秒一样。 疏远就不知，当笑变仲上强难阻见面，算得起假戏其少一点，无奈到随便到习惯怎掩饰讨厌， 都记下你关注我通知，三点钟难听你再编故事。 假设可封锁不再太多言， 断上拉拉扯扯未删掉，感觉都反反复复被翻阅。 So and follow me, I don't need your wing, just 冇有试过眼云烟。 多少天要疏远就不知，多少遍总相近难阻见面。输不起假戏其少一点，无奈到随便到习惯真厌识讨厌。手机响未关注我通知，三点钟难听你在编故事。真心话也早已当敷衍，无谓到沉寂到是我不懂猜心思。 真系我太过 lonely， everyday message 复下都系顺便同你当无知，唔够你无耻，日日早头心心普通朋友讲呢啲。 And it's now 倒退脑海走意，每串画面摆脱理想伏线。下一次我再记起小品面，从头暧昧故事仍然。 香港呢对新组合噩梦扭蛋，有佢哋嘅最新排台作品《Unfollow 我是你做过最贴心的事》。唉，做人好辛苦噶，人哋唔中意你又惊 ，Unfollow 你又惊。不过都系嗰句，活喺呢个都市，信自己啊！ 有呢位男新人力津嘅新排台作品《都市爬行》，最后一首作品送俾大家，同《都市爬行》一样，都系带有 City Pop 嘅感觉，呼应翻今日嘅主题啊！中意一个人，中意自己一个人。其实真的很重要啊！ 喧哗的声音似磁铁拍，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磁铁拍，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舞蹈变过的，互相不让步。 选委会第四届别再冇区议员代表，但加入咗一啲地区组织代表，包括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内地港人团体嘅代表。十八区民主派联络会议召集人黄学礼认为，今次嘅改变会令到选委会民意代表性减低。他说可能北京认为区议员现由民主派主导，不想民主派影响到选委会的组成或决定，因此要封杀。不过本身是大埔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前大埔区议员罗晓峰认为，新改动无损选委会的广泛代表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华南沿岸，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两宗交通意外，分别咧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咧就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嘅，但系比较车多。另外就系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都系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龙尾就已经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是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受到七咸道南的意外影响，龙尾就一路排到去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码头，西行都有车龙的排到接近西湾河泰安楼，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过了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益经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咧，车多挤塞，龙尾近海丰园。九龙方面咧，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噶。去荃湾方向嘅龙尾就排到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啦就喺彩虹村。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兆会路车多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世茂坪。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因为呢位嘉宾又是英文名，不过他出新专辑，梗系整句好啲嘅嘢贺一贺佢啦。 同我最啱 key Rita， 今次唔止啱 key， 仲啱音添啊！首先介紹我哋今日嘉賓咧，有 Kiri T 嘅 Hello， 大家好，我係 Kiri T。 每次我哋都會用咧上嚟嘅嘉賓嘅名咧，即係創作一句嘢。咁啊，初頭我覺得哎呀 Kiri T 啊，英文應該難啦，但係唔係個 key 字俾我哋食到。係啊， 你係勁勁。 未完喎，仲有呢一幅你一路望住嘅卷軸。 OK， 我哋將啱啱嗰句。同我最啱 Kiri T 咧，我哋寫咗出嚟送俾你嘅，系啦，親自送俾你嘅呢個。 哇！多謝你啊！ 系啦， 我而家好 flattered 啊！救命啊！我覺得好受寵若驚。 係咪好少做訪問突然間會收咁多嘢係嘛？係 咯 係 咯， 我哋都覺得係嘅，即係歌手喺音樂單位上嚟嘅同時，我哋都覺得我哋有啲嘢回饋翻咁樣樣啦。系啦，就将嗰句写喺度。咁所以点解开始头先问你就系喺即系对于 Kiri T 嚟讲，心目中有冇一啲人可能真系有特定对象，你觉得同自己真系几啱 key 嘅倾得到嘅咧？咁 今次呢只碟入合作得嘅单位都，我哋都系有好多好 deep 嘅 conversation， 觉得大家系 relate 嘅，我哋先至写咗一只歌摆咗喺呢一度。即系因为其实我以前我成日都好多同好多人写嘢嘅，咁但系呢一只歌系我摆晒啲我觉得最 personal 嘅歌入去咯。咁同埋呢班人就系全部都系有我哋有。好好的 conversation 的朋友， 所有在这一张 CDT 的 album 里面出现的朋友啦，不如讲可能 Daniel G 是 这、个香港的代表， 合作无间， 是啦，很多歌都有跟他一起去写啊，甚至去编啊，咁样咯。点样其实点样识 Daniel 啊？之前系， 其实我跟他以前是同一间 college 读音乐，但其实我哋不是在那度识的，即系同埋最搞笑的，因为我系早他好似两届定三届咁嘅， 你佢师姐啦， 之后系咁我嗰阵时喺学校。做嘢翻工嘅咁 part time 咁样啦，佢 apparently 佢话佢第一次见我咧就系、是、我佢嚟office 度攞佢个开学嗰个 package， 然之后系我俾佢噶咯，就系话 welcome to 乜乜乜咁样，之后就系啊，但我完全冇印象啦。 哦， 系啊，但系我哋其实成个 Berkeley 嘅即系嗰间学校嘅时候系唔识嘅，系。去到翻到香港，我一八年正式翻香港，做开始喺乐坛度活跃啲啦。嗰阵时我记得同阿 Hersk 系，今次都有喺碟里边参与编曲啊、监制等等咁。 系啊系啊，咁佢嗰阵时有个 show， 咁就Daniel 就弹琴，咁我哋识咗，然之后我就揾咗佢一齐，觉得几啱倾，就揾咗佢一齐写第一只歌咁样咯。 咁跟住你再真系见到佢，佢就话翻俾你听，当年其实喺嗰度我见过你噶啦，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OK， 咁但系你再见到佢真人啊 Daniel 嘅时候，你觉得呢一个小男孩如何咧？即系佢系你师弟啊？ 系，其实佢都唔。其实我绝对唔觉得佢系小男孩咯，其实佢，我觉得佢系成熟过好多添咯，有好多嘢。 哦， 系啊，因为佢其实佢翻教会嘅，咁佢就带好多小朋友嘅，佢就真咁，所以其实佢个人已经好 mature 啊，同埋佢有佢佢弹琴好点讲咧，即系好人琴合一咁样嘅，咁佢好 sensitive to 环境啊，同埋系好 understand 对每一个人都好 understanding 啊咁样嘅，所以。其实我觉得绝对是I learn so much more from him than he,、 oh, than he learns from me。 你有没有印象他讲过一些什么或者做过一些什么，可能 是回应你的问题啊诸如此类，你都觉得哇、这个男仔是真的挺成熟的，或者有你刚才讲的那种特质、啊、 通常写歌或者做歌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都觉得这个行业很多即系有好多嘢我哋想改变，咁、有好多規則我哋想打破，但系我例如我就会成日都好懵自己，就啊点解我唔系，点解我未去到嗰个位置可以打破到呢啲嘢？佢会好 understanding 咯，即系佢就会系嗰、那个啊，我哋 step by step 去做啦，即系其实嗰个 change 系由最。自己最近嗰样嘢开始就啊，你唔好谂到太远 住， 系因为你真系控制唔到。我其实例如我觉得musicians and producers should be compensated more 咁、样啦。我会好想我做到大家一齐都觉得 proud of 嘅音乐之余，我会好希望我可以系帮到大家去 sustain 大家嘅 career， 但系我好似呢个 moment 仲未系做到一样嘢，我都系asking everybody for help， 然之后系嘅，好似 make sure 大家系 part of it， 无论系 paperwork 上定系乜，但系都系有，都系好 intangible 咁样嘅感觉咯，系咯，咁我就会好想啊，我几时先至去到一个位，我真系可以 give 嘅咧。咁但係例如佢即係例如 Daniel 就会好理性咁样叫我、你慢慢嚟啦咁样，因为佢都经过好多年先至可以去到一个accumulate 到咁多 resources 嘅地方咁样，佢就话你总之你记住你当如果有一日你係 successful 嘅时候，你係 要记得呢一班帮过你嘅人， 系咯系咯，最紧要系咁样咯，咁就会即系等我个人冇咁急咁样咯，因为我成日都好就会觉得，我到而家都仲未系乜乜乜咁样， 系咯、 哦，你都系急嘅，因为我仲你仲俾我嘅感觉系比较超啲啊，即系嗰啲嗯 OK OK 享受紧啊嗰种感觉。 其实唔系， 可能系因为喺你表演嘅时候或者你嘅歌 present 紧呢个咁嘅状态，就会有咁嘅感觉有阵时。 其实我做音乐嘅时候系会 relax 啲，系真嘅。 嗯， 但系我一去到，但我有好多即系 behind the scene 嘅时候，当我谂翻去个 reality 嘅时候，我都会有好多现实嘅嘢，我系好 concern 噶咯。I thought I'd have it figured out by now. I'm sorry that I'm sleeping on your couch. It's just that I'm alone and freaking out and got nobody to call. I'm sorry if I'm acting like a bum. I'm on the club of the unfortunate ones. You'll always be the first to cheer.Is there a savior and I'll be okay? I'll blame it on the fairy tales and plays. I'm dancing to the beat of my continuous mistakes. How do I explain? I just wanna be okay with the way I'm made. Wanna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I take. Don't wanna be afraid of change. Don't wanna be outdated. I also wanna hear you say that you'reWon't fix the game. We're dancing to the beat of our ridiculous mistakes. We don't learn a thing. I just wanna be QVT 有呢一張專輯 TDT 啦，即係我哋有個傳統嘅，估下我哋即係聽完作品之後有咩感覺，然後交俾你揭曉嘅咁。 好啊，好。 咁呢張專輯咧，我順住咁樣聽咗都唔少次啦，分開又聽過，但我覺得順住聽個感覺重啲嘅，個原因就係、是我好似感覺到 QVT 呢一個人咧，成日都自己同自己打交咁啊。 係啊， 係啦。如果以 album 個歌嘅 design 咧，特別可能係頭。四五 track 去到 After Fairy Tale 嗰度咧嘅你咧，好似憤怒一啲，同埋對個世界有啲即係控訴咁樣樣啦，覺得呢個世界唔應該係咁嘅。但係去到最尾嗰四 track， 突然之間同自己溝通就，唉，其實我自己咧，我都想人幫我啊，係啦，即係我要 handle 自己嘅情緒啊咁。咁甚至有陣時喺一隻歌裏面都會有咁樣樣嘅轉折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呢、這個，因為你講呢張專輯都係關於你自己，就好似其實你平時個狀態就係分析，唉，今日又唔知點點點啦，但係。啊！見到太陽，今日應該要加油啊！即係 系啊， 我就觉得你系咁样样。 我觉得好啱啊，同埋我想讲我个manager 咧，其实系佢 suggest 呢一个排序噶。咁、 哦、 因为我排唔到啊，我太。係啊，即係有時 when you're in the thick of it， 你就你諗你做唔到一個 objective 嘅 decision 咯。咁之後佢都話：我聽完你隻碟之後，即係因為佢都聽咗好多次先排到啦。即係佢就話：我聽完你隻碟之後，我都好亂啊個人。係啊，係，我覺得你講得好啱啊，因為我想 pursue 我 aspire 嗰個 value。我好清楚我嘅 action 其實係未 catch up 到，我會好多呢啲位會好掙扎咯。我哋而家呢一個 approach 咧，就係將打交嘅擺喺前面，之後後面就係 resolve 係嘛。咁但係我本身其實係想將 tend out some feet， 即係呢啲輕，即係易入口嘅擺喺前面先嘅。咁就好似覺得如果人哋click 入嚟，我想俾只最 welcoming 嘅歌大家听噶嘛。但系后屘即系我哋团队倾过，就觉得系个意思系最重要咯。嗰、那个 aim 唔应该系大家入口边个最 friend 咁样，即系边只歌系最 friend 咁样就 系 系啊 系。咁所以而家就 Thousand Feet 反而摆咗最尾啦。 系啊系，其实系啊，其实系我觉得呢一堆歌。其实可以直头我几乎是我每一次的 thought process 就是 打交 打交打交，去到最后就唉，终于想通了，然后第二天起身又是这样打交打交打交。 咁但可以讲下呢只 Tenderson Fee 先啦，因为都是最近有 MV 出咗啦，咁样派咗。咁但系因为啱啱你讲呢个是一种好似即 resolve 自己嘅嘢啦。咁但是我一路听嘅时候又觉得。有一種就是其實我知道我自己很難搞啊，即係我好 insecure 嘅，我自己都其實我不知點解自己咁 deserve 呢一啲嘢咁樣，但其實呢一種又是有一種都未解決到嘅狀態。嗰時呢一隻歌寫嘅時候或者創作嘅時候，你仲記唔記得係一個咩狀態去創作？ 其實我覺得其實我寫嘅時候，我好記得我同呢個係同 Lux 同埋 George 寫嘅。咁之後我記得嗰陣時同 Lux 講話本身佢我開咗頭嗰幾句，佢就話啊係咪情歌嚟？我就其實都唔係，係真係寫俾所有care 自己嘅人咁樣嘅。咁嗰陣時嘅我係其實同而家冇乜大分別嘅，我而家都係覺得自己好難搞，而好老實講，係冇我係睇唔到嗰、那個 way out 嗰、那個係啊，我睇唔到個 way out， 所以我就寫咗冇 way out 咯。 係咯，我就叫冇 way out 嘅。其實直播最尾喺度睇啊，會唔會有最尾一句都好啊？其實冇， 係冇。 我知道我好難搞啊，係啊，我知道 hard to love 啊咁樣。 係啊，我覺得唯一我可以。俾自己嘅 way out 就係我感謝身邊嘅人咯， 哦、 但係我嗰、那個即係你話如果 as far as 我係咪可以好我知道我自己好難搞，等我唔好咁難搞先，即係呢一個係internal 嘅角度係我係未揾到嗰個解決方法嘅， 嗯， 即係好似 I could use a little help 咁，我都係 I could use a little help 咯，而唔係。I got the help 咁样咯，或者我已经解决咗，就唔系咁样咯。 咁譬如呢一只 Tenderson Feet 头先有提过，即系一齐创作 George 同埋 Lux 啊。咁佢哋两位系咪就 系 喺唔系喺香港喺外国？ 系啊， 但系就系一啲之前认识嘅朋友咁样。 系我喺英国识佢哋嘅，咁、 哦、 就之前喺嗰度做songwriting session 就识嘅。咁其实嗰只歌呢只歌系讲，我记得系2019年系写咗个 first draft 嘅，之后我上年决定出呢一只碟嘅时候，我哋再 rewrite 咗啲嘢咁样咯。咁系佢哋都好，即系佢哋个角色会系佢哋个角色会真系啊！你唔好惊，我哋 let's make this good， this song deserve to have the best treatment， it can get 咁样咯。咁我哋 put 我哋嘅 best forward for this song， 之后你唔好惊，你都 put 你嘅 best forward for this song 咁样咯。咁我觉得系啊，即系我觉得身边系一直就好好庆幸有呢啲人，佢哋会先。盡全力 去 push 呢件事，咁我見到佢哋做呢一樣嘢，我又會好安心。係啊，係啊，咁、哦、樣。 咁但係你話呢個就係嗰陣時19年，可能喺嗰、那個即係 writing session 嘅時候有個 draft 啦。咁去到真係落實，去到而家嘅 final 嘅作品，咁係咪大家就係喺唔同嘅地方靠 internet 去處理啦？咁樣。係 啊，我哋好多FaceTime 嘅 session 係會即係講搞個 mixing 啊、production 啊、啲歌詞點樣再個 angle 再 precise 啲啊咁樣。 哦，因為我成日覺得，譬如頭先你講，譬如 mixing 啊，或者特別曲上面嗰啲係可以斟酌得好細噶嘛，即係你歌詞又可以打完一段 drop send 過去，跟住佢改咁。但去到曲上面嗰啲，隔住一個 mon 去做，其實會唔會難度高咗好多呢？ 其實難度係喺度嘅， 係 我覺得係好睇你同咩人合作。 哦， 因為我其實例如 Lux。咁樣我哋好夾咯，本身就因為我以前其實我 even 我以前我有好多我有好多歌我都有揾我有個mix engineer 朋友去 base in New York 嘅，咁其實佢我同佢都係一直係 overseas 咁樣去運作，咁我哋都唔會話因為我哋係喺兩個地方，好似 back and forth 好煩，通常都係兩三個就去就 get 噶啦。 哦， 係啊，所以其實好睇你同咩人合作咯，係啊係。 I keep it low when I'm out of control. My head's overloaded, and you always notice. Sometimes I get mad for nothing. Yeah, I get obsessed with my feelings, and then I can ruin a good thing. I don't think I deserve it.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Hop on a plane, like I'm gonna catch a fade. You know I'm not used to it. You good to me? Why you so good to me? Yeah, too many insecurities.Too hard, too much history. I'm sorry I make it so hard to love me. Hey, my own credit, you just gotta come get it, cause it's all I need to think about me, always getting caught up in my feelings, yeah, always ruin a good thing, I don't think you deserve it, can we get out of this place, hop on a plane, like we gon' catch a fate, you know I'm not used to it, you good to me, why you so good to me, too many insecurities, too hard, too much history,Sorry, I make it so hard to love me. 呢首嚟自 QVT 嘅呢一张新专辑《Chilly Tea》里边最后一 track， 名字叫做 10,000 Feet。 新聞回來之後繼續會有 QVT 和我們再拆解他這張專輯裡面的其他歌曲。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修订，听日生效。负责选出行政长官的选委会人数由1200人增至1500人，分别是工商、金融、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界。立法会议员及地区组织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共五个界别，各有300人。區議會議員的117席全部取消。行政長官候選人需獲得不少於188名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而且需要在五個界別中每個界別取得不少於15名委員提名。修訂亦都提出要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會的決定不得提出訴訟。至於立法會將增至90席，選舉委員會有40席，功能組別30席，分區直選20席，其中分區直選設10個選區，每個選區產生2名議員。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說，現屆立法會任期延長至今年年底，立法會換屆選舉12月舉行。他表示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及二，立法會議席會加至90席，組成亦有改變，體現均衡參與原則。梁君彥說，任何愛國愛港人士的參選機會都是均等。他又說，立法會已經成立相關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下個月會加開會議，安排法案首讀，讓小組委員會轉為法案委員會全速審議。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宗是本地個案，6宗是輸入病例。新增本地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名44歲女子，與之前的個案有關聯，她並沒有病徵。至於6宗輸入個案，2宗來自烏克蘭，其餘分別來自印尼、菲律賓、土耳其及巴基斯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九龙啊，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喺太子道东嘅支路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嘅。之前太子道东支路曾经系封闭啦，虽然意外清咗场，不过都系好多车啦。龙尾过咗观塘码头嘅，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太子道东支路之前有意外塞到过咗观塘码头。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咧喺附近应该系后啲啦，温思劳街嗰度咧有另一宗意外，所以而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一带咧都系非常多车噶，龙尾塞到去上香道。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荃青交汇处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清咗场噶啦，不过多车，龙尾喺呢个丽景港铁站附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在洛山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

recognition 咁樣啦，咁我就會可能行，我就唔會行咁多步咯，即係我可能就誒拍咩 MV 啊，唔好拍啦，都冇人聽噶啦，即係會有一啲好 self-loathing 嘅 thoughts 會自己唔知點解會自己發生咁樣咯，喺個腦 住咗喺度就做少咗嘢啦。 係啊係啊，咁、就會好多位係你變咗好似要出好多力去同自己講你唔好咁樣諗，因為如果你咁樣諗件事就唔會進步咁樣。係咁咁，但係所以我覺得身邊有好多人係睇到我呢一樣嘢而去幫我去 talk me out of it 咁樣咯。 頭先講嘅 Ten Thousand Feet 其實除咗歌之外，亦都有 MV 啦。咁其實 Temporary 亦都係啦，即係兩隻歌其實好快。即推出嘅日子可能都係幾星期內就已經推出咗啦。咁 Temporary 呢一隻歌又係嗰、那個嗰陣時又係幾耐之前開始寫起 嘅 又 ？Temporary 係最尾寫起嘅歌嚟嘅，係呢隻碟。因為呢隻碟大部分嘅歌都係講好多 struggle 啊，就算係 sweet 嘅都係 bitter sweet 咁樣噶嘛。 係咯，又係呢啲咯。你、你個人即係個曲風，就算幾甜，那個 MV 幾咩幾 Barbie， 即係我成日我會形容好似 Barbie 嗰種。你裏邊嗰個 message 其實都係有一種。退后一步，企后一步嘅感觉。 系啊，系啊，系啊，咁劲。但系其实 Temporary 已经系最 positive 嗰只嚟，因为其实我听完成只碟之后，我哋有几仲有其他歌想摆落去嘅，但系就觉得好攰啊，即系全部都系咁灰。 嗯。 最其实嗰阵时未摆 Temporary 落去咧，其实 Ten Thousand Feet 已经系最 positive 嗰只啦。但系其实就哇好攰，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好烦啊咁样啦，我其实都因为系咯，即系我都会我自己听歌，我都会想有时听啲 chill 啲嘅嘢， 一个 cycle 咯，落到一个底嘅时候又想上翻嚟咁样噶。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就决定写一只 chill 嘅 sweet 嘅，唔好谂咁多嘢嘅咁样咯。咁就就所以就寫咗 temporary 咯。咁但係我都係就但係啦，咁但係佢都係要叫做 temporary 咯。 唔係係咯， 係啊， 我都想出聲㗎啦，我想寫隻 sweet 啲嘅咯。不過其實都唔係真係嘅，我都仲懷疑緊個男仔係咪真係可以同到我一齊嘅。 啊，係啊，即係呢啲咯，呢啲係即係或者個人都係咁樣，即係開心就會懷疑咯，就懷疑啊會唔會 last 嘅咧咁樣。即係就算唔係 romantic 嘅嘢都係，尤其是 career 啊，其實。就系、是、有啲好嘅嘢发生咗，就会谂我捉唔捉得住咧咁样嘅，系、啊系，所以但系其实我都唔知道，我都甩唔到呢一个，即系我写 temporary 嘅时候，我其实系去 it just came out， 即系maybe it's temporary 呢一句，咁所以我都唔知，所以我觉得写歌对我嚟讲系一个几好嘅记录嘅过程，即系就系、是、我嘅。我如果我去到一个位置，我第时啊，我已经好成熟啦，咁我就可能望翻转头就会觉得啊，嗰时真系好怀疑人生。 你有冇谂过自己人生去到一个咩嘅状态，先真系会写到一只非常之 sweet sweet 到不行嘅歌咧？你估？ 即系好 enjoy the moment 嘅歌。 系啊 ，enjoy 到嗰种 sweet 系大家觉得哇好闪啊，哇真系好。好幸福啊！你觉得你自己会去到一个咩状态？你估你先会写到？ 我真系唔知啊！我觉得 以前有冇试过啊？即系哪怕冇推出过嘅歌都好，你有冇印象一啲歌你自己系记得系好 sweet 嘅？ 冇、啊，真系冇、啊。我 I'm thinking really hard。 我知道啊，我见你好努力 谂。系啊，好落力地谂，全部都系有啲 sad sad 地噶。 嗯， 系啊。但系其实我个人即系平时同朋友讲嘢，我都唔即系我其实我又唔系真系话好 sad 噶，但系唔知咧，即系可能系信心嘅问题，唔系净系对自己嘅，对个世界冇信心嘅时候，就会觉得好似好多嘢，就算开心嘅都系 temporary 咁样咯。咁但系 temporary， 我尽量呢只歌，我都有写系我都有。adjust 嗰啲歌詞係，即係如果係一個啱啱識咗一個男仔嘅女仔咁樣啦，學一個妹妹咁樣聽嘅時候，其實佢都應該係會，即係未必會諗到嗰個太深最深層嗰個 everything is temporary 嗰樣嘢，即係我盡量啲 verse 就寫得 sweet 啲啊，咁就 contain 翻喺一個。 一件細嘅事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再 dig deep 啲，其實你都會有一個再 deep 啲嘅 realization。但係就係俾個聽眾自己去揀咯。 咁我覺得呢隻歌另一樣，大家即雖然頭先嗰個歌詞未必係最 sweet 嗰種啦，咁曲風上面就係聽得係開心，同時 MV 可以叫 QVT 跳舞都係開心的，我覺得。系啦，不如又讲下呢只歌。我觉得个 MV 成个 design 个 artwork 嗰样嘢，嗰个我觉得几有趣嘅呢一个。 好开心啊！呢个真系做得好开心，因为我觉得今年最开心嘅，虽然而家先至三月啦，但系最开心嘅系我同 Art Light 搞嗰个 live stream show 啦，同埋就系呢、這个。咁其实我哋呢一个 MV 系我跳舞嗰部分系康仔。做排舞老师啦，之后Ellie 就 personal train 我去做去 assist 我做呢件事咁样啦。咁、Ellie 就係、我嗰个 art like 嗰个 live stream show 嘅教授嚟嘅。咁我又跳出咗自己嘅 comfort zone， 然之后哇仲要醒唔去喎。之后 係咪呀，係咪啲朋友都好惊讶，哇 Kiwi 跳舞 啊。冇关低呀，冇咬柴呀。 就拎住嘢喎，佢唔係就咁跳喎咁样。 之后系咯，嗰、那个汤姆包冇跌落地下， 系咯。 之后同埋见到大家对呢只歌好有谂法咯，咁大家先至会聚埋一齐去，就算我哋将一样嘢由零 build 到上去the best we can make it。out to be， 咁我覺得係一樣好感動嘅嘢嚟嘅。我哋呢條 team 呢個 production team 唔係話啊，我哋做一個 MV 靚靚地就 OK 啦。我係見到我哋拍嘅時候，佢每一個鏡頭，我哋其實嗰個廠好細啦，即係嗰個我哋拍嗰位好細，但係每一個角落頭都用到盡。 哦， 係。然之後，因為其實我哋都知道，因為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位我哋係我哋係問嘅嗰個位置上，但我哋又真係冇資源去大啲嘅地方做啦。咁所以有好多嘢就係我哋試嘅時候，我哋要好多 creative 嘅位去 like circumvent that obstacle 咁樣。大家係用好多時間去試，咁但係大家又肯去咁樣做，同埋又中間又 jam 咗好多新嘅嘢出嚟。我哋有一幕係好 subtle 嘅，就係佢哋我哋有几个 producer 一开头就几个人行过，就好似好 candid 咁样啦。之后我哋有其中一个 producer 咧，就我攞住个大diamond ring， 之后喺后面咧笃手指嗰个咧，其实本身系冇 scripted 噶入边，但系我哋之后、oh. 啊，不如你企入去睇下，咁即系所有 producer 其实再 double as 一个 actor 咁样咯。系、oh. 啊系啊，即系谂到啲咩啊，我哋 jam 落去。咁我觉得平时 jam 歌啊 jam 得多啦，但系哇 jam facial 我系好少咯，即系同埋仲可自己系咁 involve 喺入面，然之后有咁多其他 actor。Actress actor 去feature 喺入面，然之后大家又玩得开心，佢哋又试到一啲佢哋平时唔会做嘅造型咁样，咁我觉得哇，成件事系我好开心，同埋好 motivate 到自己再行前啲，再试多啲新嘢。 系咯，有一个咁即系咁好嘅成品之后，应该可以令到你嗰啲 insecure 嗰啲可以打破一下，因为大家我见无论系 MV 或者啱啱个 show， 大家都好中意嘅时候，又俾啲信心你可以再试啦，唔好咁惊啦。 系啊，系我觉得系，同埋系即系嗰样 teamwork 嗰样嘢，好帮到我 get over 我嘅 insecurity 咯，同埋有啲嘢可以放手去俾人谂咯。 嗯， 然之后其实你又会得到一啲你估唔到嘅效果，同埋今次我而家都有 keep 住上堂跳舞。 哦，系啊， 系啊， 跳咩啊？跳咩类型啊？拣咩啊？ 我就跳啲即系近乎 jazz funk hip hop 中间嗰啲，我就都跟 Ellie 上堂。 系， 我其实我不嬲都知嘅，知道佢哋系好 tight 嘅 community， 但系我哋一齐做完个 show 之后，我就更加觉得哇，其实呢样嘢系一个好好嘅 community， 好好嘅态度去咁样做嘢咯。 同埋，我觉得喺你 performance 上面应该有帮助，因为始终你嘅作品都有少少 beat， 有啲 groove 嘅嘢咧，即系啲身体 movement 嗰样会自然啲，冇咁尴尬。哎呀，只手摆边咧，即系唔使嗰啲啊嘛。 系啊系啊，绝对系呢一样嘢绝对有帮到啊。 I know it's selfish for me to say that I think about you more than I should, not that I would. wish I could go anywhere with you, do anything with you, gazing at the constellation sky is our roof. The dark ocean slowly brightens up, we're in this space. I think I saw a Rothko when the black turns into gray. Maybe it's temporary, honey, I hope it's momentary. Over romantic, I gotta say I didn't see it coming. I gonna be shoving my feelings 10 feet beneath. It's better if we stay thick as thieves. I had a dream, we had a sick, then we kissed. The dark ocean slowly brightens up, we're in this space. I think I saw a Rothko when the black turns into gray. 剛才有講了一些是在自己深層一些感受的作品、可能在後面，但其實前面那裡我覺得有些作品都是你對可能過去一段時間1920年即世界發生的事情都有一些可能想講到，例如譬如 Enemy 之前也有派或者1312啦，即是這些作品，特別1312我覺得那個那些譬如曲風上面那些可能再叫 aggressive 一啲嘅咁樣樣， 係係 啦係啦。 我覺得呢一隻碟其實每一隻歌都係每一隻歌都係我覺得必須要講嘅嘢咯。即係同 Golden Curry 有啲唔一樣。Golden Curry 係我中意有時中意超超地擺埋落去咁樣就其實唔係咯。今次呢隻碟就每一樣嘢都係有一個我都係有一個 statement 想 make 嘅。咁例如Enemy。同埋1312就係對我對一啲唔公平嘅嘢嘅控訴咯，我覺得係要留一個記錄咯。 我唔知道會唔會出一個狀況，就我寫嘅時候，可能你寫完個 topic 諗啦，應唔應該出好咧？因為可能會知道後續嗰個出咗去之後，大家嘅反應可能唔同 side 都會有唔同嘅 comment， 即係嗰一啲。咁但係你就覺得記錄咗佢係最重要嘅。 係啊，我覺得咁講真，你寫一隻歌，每個人點樣去 interpret 都係佢哋，即係你都冇得控制噶嘛。咁同埋但係我覺得你做一個作品嘅時候，亦都唔係話你要去 risk 一啲，應該咁講，我唔會主張身邊嘅 artist 嘅朋友去做一啲真係會 get you in trouble 嘅嘢咯。係啊，即係因為以前可能以前就會係好似會 get you in trouble， 但係其實唔係黑字白字。白紙黑字sorry， 不是白紙黑字咁樣你會 get in trouble 嘛，而家係噶嘛，而家你係可以冇咗你嘅自由噶嘛，咁係唔係 figurative 嘅自由，係 literally 你係可以冇咗你嘅自由，有時有啲嘢你做咗嘅話，或者你講咗嘅話，咁所以我覺得喺藝術方面係，如果你可以，你盡量你可以喺保護到你嘅安全之下去記錄嘅話，咁就即係一個最好嘅平衡咯。而我希望我做到啦，咁但係當然呢一個平衡又越嚟越難去，越嚟越難去捉啦，因為係咯， 不斷變緊一啲嘢都 係啊係啊。咁如果有時某一方嘅 interpretation 係嗰個 rule 嘅話，佢嘅 interpretation becomes a fact， 佢哋覺得係一個 fact 嘅話，咁你冇位走你就冇位走。咁但係我覺得 at least 喺今日我呢一個位，我仍然去記錄到呢件事，我就會去咁做咯。 同埋 be honest to 自己咯，我覺得 係啊係啊，即係、啊 就是、我有啲嘢我經歷到有感受，我唔應該因為太多嘅原因而唔表達出嚟咯，即係、 啊、 因為始終發生喺自己身上面，即係、啊就是、感受嘅嘢嚟嘅啫。有時呢啲係 係啊係啊，我同埋我覺得係如果做音樂，你驚俾人 interpret 你嘅感受，嚴咗啲嘢，其實係好，你有好多嘢都唔使做咯。系啊，系咁、啊、你仲系啊？咁仲有咩意思咧？咁样 系，因为唔系净系讲啱啱讲嗰两句，你就算 don't judge my body， 其实都系讲紧嗰啲啫嘛。social media 嗰啲亦都一样，即系我出一个 post， 所以我网上面 post 一句嘢，咁啲人点睇？咁如果我样嘢都咁 care 嘅时候，咁我咩都唔使做。 系啊，系啊，所以我都系咯，我都系觉得，总之安全系紧要嘅。 嗯， 系咯、啊，咁但系如果你平衡到 keeping yourself safe at the same time being able to express what you feel， 就係一個係咯，即係會係我希望做到嘅嘢咁樣。 咁啊，所以大家聽啊 QVT 呢一張新嘅專輯 CDT， 啱啱聽到即係、就是、有佢同自己內心嘅嗰種嘅溝通又有啦，亦都有一啲佢身邊可能周遭發生嘅事情俾到佢嘅感覺都好嘅。咁啊，可以大家即係順住聽，或者甚至睇翻之前嗰一個嘅 album launch 嗰個 show。你就會睇到佢感動到喊嘅嘅 moment， 我覺得係好事嚟。你好 into 嗰件事先會噶嘛，我覺得係好事。係啊， 但係我有時睇翻就唉咁樣咯，就睇唉。 我都以為我聽錯聽嘅時候，唔係佢真係好感動噶嘛。系啊，所以等大家一齐可以经历啊 QVT 嘅呢一个心路历程咁样样啦。系、嗯、啊，今日再次多谢你上嚟同我哋介绍你呢张专辑 CDT。今日 thank you， 多谢你哋，拜拜。 It's getting hard to breathe in the sea of people. Tears in my eyes, 'cause you think I'm 7点前听我有 QET 呢一张 QET 专辑里面第二 track 嘅作品叫做 Enemy。